撒孩子气，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 十几岁的男生和我原不就气怎么着的脑海还隔着爱和追逐中的上坡下坡，几番雨过断路曲折，下个灵光响起有些声 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 要胆子凶，不知境况中成空，到了人方断一绝梦方破，路荒一滩饱览足迹没人懂，多年望眼欲穿过红尘滚滚，我没看透，自嘲墨镜千金万元迎接愁，曲终人散发花鬓白红颜末，烛残未绝与日争辉徒消瘦，当泪干血盈眶拥白雪纷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透露，今年内要组织开展对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情况的中期评估，确保在2020年实现一亿人在城镇落户的目标。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技术方案在青岛通过专家评审，按课题计划，2018年将研制一节样机，2020年研制出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样车。近日，巴黎塞纳马恩省河水位持续上升，位于海岸边的卢浮宫、奥赛美术馆、橘园美术馆都启动因应计划，暂停开放部分区域或暂停夜间开馆。美国出版的新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上市几周后已经卖出170万册，纸质书的需求远大于市场上的供应量，一些顾客不得不为此书等上几个星期。2018年，北京将再建1400个便民服务网点和100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享受到便捷的就医、购物、理发、维修等服务。今年春运，北京局将首次对部分始发中到京津地区的分开旅客列车回程车票开展打折试点，其中提前2月1号到2月15号涉及12趟车有折扣。北京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近日在京宣布，知名华人明星吴亦凡将受邀担任 NFL 第52届推广大使，将前往现场观赛助威。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衬衫的纽扣要故意松开几个， 露一点胸膛才叫男子汉，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抽烟的样子要故作潇洒，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要265天卡进马一年，口袋里没钱名堂倒是很多，爸妈念个几句啊就嫌啰嗦，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需要回家，总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共挂龙家，哦哦，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年轻时代，年轻时代，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气温还是冷到不能呼吸。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7度，最高气温-1度，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7度到1度左右，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度。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海淀、丰台、朝阳、大兴区都在-7度到1度。随着春节时间临近，不仅是我们大人忙，就连小偷也开始冲刺了。现在春运呢已经开始，火车站、汽车站人流较大，而且这些地方啊鱼龙混杂，是偷窃的作案高发地，需要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又到年关了，北京虽然是治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城市，但是一到年末呢是小偷猖獗的时候，建议大家走路和晚上下班的时候要多注意安全。俗话说踏雪寻梅，在咱大北京呢，虽然没有白雪红梅，但是经历了一番寒彻骨后呢，梅花会更加的扑鼻香。在北京植物园卧佛寺，这儿的腊梅被称为京华第一枝，寺中的腊梅大约60多株，分布于寺院多个角落，以山门殿前的居多。而在天王殿东侧还有一丛古腊梅，相传植于唐代贞观年间，堪称京城腊梅之冠。而在明城墙遗址公园呢，从城墙最西头一直到角楼是成片成片的梅花，也很适合观赏拍照。像观赏梅花就要找一个没风没有霾的好天气出去嗨，千万别错过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 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 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欢迎您准时锁定9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比如 WiFi 信号满格，您的快递已在派送，找到消失很久的物品。但假如微信把对方正在输入变得可见，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此话题一放出啊，众网友炸开了锅，各种声音此起彼伏。不过还是有一部分网友强烈反对，纷纷认为人间不拆，心扎漏了谁来赔，表示这样就没有隐私了，而且将会失去一大堆的朋友。还有一部分网友呢，则表示非常支持的态度，纷纷认为多少爱情毁于错过于对方正在输入。其实呢，最好的爱不是付出，而是回应。你还在等对方正在输入吗？ 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家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你为我朗诵诗句，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最怕与你 飞到北京，在一起没有难题，你加我和加你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学长星星，我们的剧本别人非请勿近。你为我打抱不平，我为你设计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爱乘以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简直是金童玉女，爱乘以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乘以无限大，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两个麻瓜不懂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爱乘以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句话呢用来形容张家口最适合不过了。今天呢跟随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张家口。山水林田湖草兼而有之，林草覆盖率超过了65%，空气质量始终保持在了京津冀地区的最好水平，这是张家口的固有评价。在崇礼，冬季的平均风速为2级，平均温度为-12°，存雪期多达150多天，崇礼被国际雪联称为世界上最适宜滑雪的地方之一。如果呢你在年前有计划来一场滑雪旅行的话，那崇礼绝对是你的第一选择。而且作为2022年冬奥会雪上项目的主要举办地，崇礼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关注的焦点。张家口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和中华文明从这里走来两张人文历史名片，存有八代长城遗迹1804公里，各类文明遗存7900处。此外，草原农耕长城、军事商旅红色等多种文化也在张家口融合。在今年的农历腊月初八至2月初2，在张家口举办了首届红红火火中国年年俗国际的旅游节。在这几天，您可以走进大境门，置身于热闹的新春庙会人群之中。舞龙舞狮、特技高跷、威风锣鼓、喜庆秧歌、变脸反串、魔术轮番上演，卖花灯、花炮摊、写春联、卖绒花、特色小吃，你也可以亲自上阵，动手制作一件原汁原味的年俗产品，给家人送上一份美好的新春祝福。

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由黄莺莺演唱的《晴雪》。这首是95年的老歌，可能光说名字大家都会觉得陌生。但这首歌的粤语翻唱版呢，就是王菲的《暧昧》，一起来听一下吧。 你是我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心。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虽然现在北京的天气冷得像个冬天似的，可是没有几场像样的雪，这还是不像冬天。对于雪呢，大家有什么感想呢？相比起雨水代表忧愁与缠绵，雪似乎更多的象征了纯洁与美好。而刚才这首《晴雪》呢，也不出意外地描写了男女之间的情感。但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呢，小孩子觉得下雪可以堆雪人打雪仗，而农民们看到了下雪就感受到了瑞雪兆丰年， 而成年的男女呢，觉得下雪就是浪漫。你喜欢雪吗？你在下雪天都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吗？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和我们交流互动哦。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崔健，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我

want that sugar sweet. Don't let nobody touch it unless that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a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on, that's my sugar.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几乎会决定他的人生。孩子喜欢模仿，又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你给他什么，让他看到什么，让他摸到什么，他就会爱上什么。每个家庭都有他独特的文化，而那个精神内核其实就是家风，由父母的每一份用心付出、言行举止、思想观念构成。如果可以，请记得给孩子读书吧，因为读书可以让彼此的心灵更加靠近。亲子共读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陪伴时光。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请认真对待孩子问你的每一个问题，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快牵起我的手。 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耶，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很久以前，回忆里面有种游戏让我好怀念，不管玩过了多少遍，从不疲倦。哦哦，我盖了一大堆的房间，却没有半个人在里面。直到你出现在我身边，哦，我的老天！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渐渐发现我却活在这游戏里面，在一条条马路上面拼命往前。哦哦，现实永远让我好疲倦，但是有你就变成探险，好像我又回到了童年，勇敢的可怜。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

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天天看到你，却产生了距离。爱越热，心越冷的关系，也许这是我不够勇气去解开你防卫的怀疑。看到你是喜欢和必须，不可能的可能，我担心面对分离。哦，我才知道自己有多爱你。 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生产一公斤牛肉，相当于一辆汽车行驶250公里的碳排量，足够一颗100瓦的灯泡点亮20天。 你每吃掉一个汉堡，也就相当于吃掉了一个厨房大小的热带雨林。 每周吃素一天，也是为环保做贡献哦。 阻止全球暖化，我们还可以做更多， 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1/3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妈妈，你看小海豚就很笑了。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往事不要再提，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 如果华语流行乐坛粗略分类，可以把歌手分为两类，一类以唱功出名的传统歌手，还有一类呢，就是以作品创作出名的音乐人、民谣歌手。由于传统唱片行业的不景气，娱乐公司转型、数字音乐的发展等等诸多原因，越来越多的词曲创作型歌手涌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这里是经典九六九好歌推荐，本期邀请到的歌手萧尚奇就是其中之一。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大家好，我是萧尚奇，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谈到创作这件事情，萧尚奇说自己最初也是源于年少时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喜爱，而对自己创作能力的认知也是因为一件我们小时候可能都曾做过的事情，抄歌词。 我小时候爱抄港台那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港台的音乐比较流行， 抄一些台湾的歌词啊，还有一些香港的歌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学习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对音乐是一种萌芽阶段，抄的多了感觉好像自己有这方面能力，也会写也会组织。然后到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个重点高中里的音乐特长班，就开始系统的学音乐。大学的时候是去学了作曲。 2016年，在各大音乐网站频繁都能看到萧尚奇这一名字，对他的评价也都是90后新锐音乐人、原创音乐人这样的名号。而其实，在音乐圈，萧尚奇并不算是个新人了，他自己给很多人写过歌曲，也担任过音乐制作人，给歌手打造专辑。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对的时间，对的人，等等，都是他能列举出来的优秀作品。在2016年，他转战台前发表了两首新歌，在2017年又推出了自己的原创作品《以为爱以为》。 新歌是6月份发行的，叫《以为爱以为》。这首歌讲的是现在对感情的一种状态，就是爱情没有什么大不了，如果开心就在一起，开心一分钟是一分钟，如果不开心，那么不如就分开，就是不要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牵扯。爱就爱错了嘛，恨就恨得坦然，大不了不相见，不相念，不相欠。我写的叙事性的情歌比较多，大多数都是这种抒情派的这种大歌，为数不多的能够让我觉得啊和别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是《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向前，哭就哭痛一点，笑就笑开一些，没有人不难过，不反复。 创作并不是一件信手拈来的事情，需要新鲜的灵感，丰富的生活阅历，而萧尚奇对于未来的道路也早已做好了打算。 我想写一些能够让大家听了以后不太伤心的歌曲，然后听了以后很舒服，比如说在一个慵懒的午后，阳光洒在肩膀上的时候，然后听到这样的音乐，觉得一整天世界很美好啊，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今后可能会偏向于这个方面的东西的创作。未来其实我希望我可以比如说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可能会在外国求学，我还想出去留学，因为我觉得可能近几年我的脑力有一点跟不上了，所以说我想出去再深造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希望改变我自己的创作方式。 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来自于萧尚奇，以为爱以为。 以为多悲伤，其实也悲伤，只是也没有想象中凄凉，全都是故事，哪有那么多故事，如果是些平凡的是爱就爱错了吗，恨就恨得太难，大不了不想见不想念不相见，哭就哭痛一点，笑就笑开一些，没有人不难过不反复不